我做網台的時間呢都超過12年㗎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呢亦都10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面呢，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嗰、那個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10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嗱，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第二節嗱，咁講到即係有火星有有液態水，咁跟住問一個問題，就是、火星係咪曾經有生命，或者甚至而家有生命？ 唔好諗咁快啊！ 係啊，咁跟住咧，我推算就係喺呢個太陽系以外其他嘅所謂呢啲 galaxy 啊，即係啲銀河系入邊有冇類似嘅太陽系？咁不得不講咧，就係、是。呢、這個 Drake equation 啦，咁我哋因為以前講得太多，所以我哋今次唔詳細講。而家問題就係喺邊個變數入邊咧，我哋會增加咗呢個還原率。 嗱，係啦，其實呢度都總叫做好輕輕總結咗呢一類嘅發現嗰個影響啦。嗱，其實無論係好似今次火星有水嘅發現，亦或係我哋先前話估計嗰個叫 Proxima Centauri B 嚇嗰個比鄰星周圍嗰啲咁嘅星，都有水，但係好可能就係佢經歷過好極端嘅氣候，所以唔適宜人居都好。咁其實呢啲嘢咧都可以歸納到就係佢點樣影響我哋對於個 Drake equation 入邊嗰啲參數嘅認知。咁、Drake equation 其實就幫我哋去客觀估計，即係唔係客觀，唔知客唔客觀啊？有啲主觀，即係應該就係話去嘗試去用一個好粗、好非常粗疏嘅數學估計嘅形式嚟估下我哋喺呢個銀河系入邊有幾多有智慧嘅文明咁樣，而係我哋可以有機會聯絡到嘅。咁入面其中我唔逐個參數講啦，但係譬如話以今次呢個火星發現嚟講咧，佢譬如話令到我哋對於就係話喺呢一個喺當有一個喺宜居帶嘅行星，呢一個咁嘅行星佢上面有適合孕育生命條件嘅機率有幾多咧？咁過往我哋冇乜點估嘅，即係好難去估嘅。但係而家我會願意估，就係呢個數字比以往更加接近一咯。即係如果由零去到一，即係話由零去100% 去咁樣去睇咧，我會覺得而家呢個數字可以比較樂觀少少啦。可能係貼近一個即係80-90% 一嘅數啦。但係具體幾多 percent 唔知，因為我都要儲多啲數據先可以講得到。但係譬如話，再有一個 factor 就係講咧，如果有一粒太陽。佢周圍有幾大機會可以出現有宜居行星嘅咧？呢、這、一個咧喺過去嗰4-6年嘅發現咧，幾乎又係推到好接近一嘅呢個數值。以前我哋可能會以為係零點一添，因為我哋以前就係基本上除咗喺我哋地球呢個太陽系以外咧，我哋唔係好揾得到喺其他太陽系入邊睇到過有宜居帶嘅星。但係而家。已經是越揾越多，揾到好多個。 所謂宜居帶也者就係唔好太近，唔好太遠。 而家我哋幾乎肯定就係有得發光嘅行星咧， 就必有 外邊係必有行星嘅。咁而嗰啲行星好多時仲要係唔只有一粒咧，係喺一個宜居帶嗰度添。而家粗粗地咁講咧，我哋太陽系你可以當兩個嘅，即係譬如話。地球和火星都算， 其實火星是可以適宜居住的。 咁、你不過當兩兩可能打個字啦，你當1.1咯，咁係咪？唔好話二啦，可能1.5、1.1咁樣啦。咁譬如喺嗰啲比鄰星係講緊係，譬如話有6-7粒添啦。雖然上面後屘都知道唔係粒粒都應該咁宜居啦，但係喺宜居帶基本上可以有好多粒，即係呢啲咁樣嘅數目咧，就揾到嘅機率就越嚟越接近一。 而且甚至乎數目咧可以超過一添，揾到具體嘅嗰啲平均嘅宜居大行星數。咁、然後喺呢啲每一粒宜居嘅行星上面，佢哋會有揾到有適合孕育生命嘅條件咧。今次呢個火星發現咧，又會將呢個參數咧撥去一個比較傾向一嘅位置多。 明白，係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我哋唔再講啦。但係即係最奇怪嘢，我諗好多科學家都問咗：如果咁機會咁高，點解我哋揾咁耐都揾唔到咧？咁樣嚇。 遠啊嘛，難揾啊嘛，係即係火星都難，好難睇噶啦。 係嘛，就咁簡單啫。 同埋驗證嘅方法好困難。 係啊。好啦，咁我哋跟住要講另外一個，亦都同即係呢樣有關嘅，就係、是、咧，我哋而家其實喺太陽嗰度，我哋可以聽到聲音噶嘛，呢個就相當之有趣啦。 呢個研究太陽嘅其中一個 gimmick 啦，嚇，唔係呢單嚇，就是、太陽嗰單 嚇，咁啊，你講完先得㗎，我再揾。 咁其實今次係真係 NASA 自己公布啦，其實都係純粹一個好，即係你問咧入邊有幾多好真係好深度知識性嘅嘢，我又覺得唔係太多，但係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是、NASA 佢將一段咧。在太陽度到嘅太陽附近度到嘅信號，即係佢又唔係真係揾啲嘢飛到好近太陽啊！佢純粹就係揾一個專係觀察太陽嘅一個嘅衛星。咁呢個衛星基本上都係同喺地球上面嘅軌道差唔多。佢將佢就當然我哋將佢擺咗喺向住太陽嗰面啦。咁然之後接收太陽嘅信號，我哋就睇到喺太陽上邊嗰啲咁樣嘅，即係你知道太陽個表面都係好洶湧嘅咧，有好多波浪起伏噶啦。嗰啲波浪梗係唔係水啦，就係一啲。plasma，、okay? 一啲等離子體極高温嘅，咁啊佢俾出嚟嗰種起伏嘅信號咧，將佢咧，你可以話，即係我又唔會話將佢翻譯，其實真真正正好似將佢個嗰種粒子震動嗰種信號咧，直接記錄落嚟，由其實基本上是一個聲波嚟嘅，咁將呢啲聲波咧播翻出嚟，個聲音會係點嘅咧？即係太陽嗰種，即係有時我會咁講啦，好誇張地講。有時我哋啲人你見啲火咧燒得勁咧，都話啲火燒到冚冚聲噶嘛， 係有聲嘅。 燃燒係有聲音噶嘛，咁其實係因為火作為呢堆等離子體，佢係可以咧令到周圍嘅空氣有一個震動，這個震動咧，佢可能有個頻率嘅時候，其實就一種聲音嚟嘅。咁你話太陽嚟地球中間咧，就話明太空嘅空間係咪真空咧？佢好接近真空，但係唔係完全，因為好多都係嗰啲太陽風。 我成日以為係接近太陽嗰啲探測器收，其實唔係嘅，喺地球聽 嘅。其實近地球多好多，因為你擺得太近太陽就融毀咗㗎啦。咁啊，佢要係近即係或者咁講啦，都你要近咧，都唔可以近過再。近到水星咁近噶啦，即係通常你要去探測水星啲嘢咧，你都係好快就會俾個太陽嘅輻射咧就摧毀咗。咁即係你只能夠係盡量靠近啦，然之後就將呢一種信號即係記錄落嚟啦。而我哋睇到就係咧，太陽自己射出嚟嗰堆太陽風嗰堆粒子咧，上邊嗰啲即係起伏震動啦，就係佢呢堆火燒到冚冚聲嘅時候，嗰啲冚冚聲係點咧？ 喺邊度聽嘅呢個？ 其實 NASA 呢條片佢就錄低咗啦。 我哋可以咁樣，我哋可以播一播段聲俾大家去聽聽。咁、即係個心效果當然唔好，但係你其實你可以自己揾嘅。呢、這個就係 sonification 係啦。 咁就 raw audio 啊，即係 或者你 YouTube 嗰度 search 呢個 solar sound NASA solar sound。 咁我俾大家聽聽先啊。 哇，好微弱。我咁形容啦，就似咧以前我哋細個睇電視機雪花嗰啲聲，喳喳聲。 但係佢好好穩定，好穩定。 即係咁講啦，佢夠嗰種聲嘅分布夠雜啊嘛，即係佢嗰個成分夠即係夠 random 啊，我會話嚇。即係等於我哋聽嗰啲電視機雪花聲啦，而家即係年紀輕嘅唔知我講緊乜啦。咁啊，即係聽到嗰種沙沙聲都 係 嗰種。 係就係沙沙聲嘅啫 嚇。即係嗰種就係無論高頻同低頻嗰啲信號分布嗰個比例咧，都係咁上，即係都係咁上下啦。咁其實我記得以前我都提過嘅，入邊高頻多啲、低頻多啲咧，佢都有唔同嘅名嘅。咁啊 ，white noise 就有一個Gaussian distribution 咁樣。 係，呢個我哋講過嘅。 我有提過嘅，有啲就叫 pink noise 啊嗰啲咁嘅嘢。咁呢個我要即係 refer 翻大家去嗰集啦。咁啊，其實即係咁講啦，佢度呢啲信號其實無疑就係反映到我哋對太陽表面嗰個研究啦。度得太陽的信號，其實有 幾個手法嘅。度最主要就度光啦，即係拆佢條彩虹光譜出嚟睇啦。另外就可以度佢嗰個嘅太陽風啲咁嘅粒子流啦。咁啊，其實上邊粒子流上面嘅起伏咧，就係呢一次太陽嗰堆聲，嗰啲火燒到紅紅聲嗰啲聲啦。 另外呢再有啲就係呢佢電磁信號嘅起伏，尤其是磁場信號嘅起伏，係一啲叫 Evans Wave 呢啲咁嘅嘢。呢個就直接去理解到點解個太陽表面可以咁熱。另外有一個咧，就大家好少聽到嘅，但係一講咧，大家就知道哦，咁啊就係用中微子，太陽發出嘅中微子去睇下太陽內部嗰度。即係所以就係話咧，太陽能夠俾出嘅信號嘅種類係好多嘅，所以我哋可以對太陽嘅了解咧係多啲辦法嘅。相比之下，研究地球又好，火星好麻煩在就係咩咧？佢唔多發出中微子，因為入面冇核反應。 嗯 ，OK， 另外就係佢亦都冇一個好激烈嘅電磁波運動。更加唔好講話有粒子流射出嚟啦。咁所以咧，你只能夠係自己打一啲落去博反射嚟度喺上面有啲乜嘢嘢。咁所以我會成日都會話嘅。我哋對太陽內部嘅認識分分鐘多過對地球、火星內部嘅認識。 咁因為你可以喺度係望佢 ，extract 到嘅信號多。 咁仲另外一個會唔會都有啲資料咧？譬如引力咧？ 引力可以咁講啦，即係我哋有冇試過真係度到嗰個太陽？譬如話太陽俾出嚟引力波，嗰啲咁嘅重力波咧未啦。咁我哋度到嗰啲超新星事件出嚟嘅重力波啫。咁引力因為又係佢一幾種唔同作用力之中係最弱嘅一種，咁所以就俾到嘅資料唔多咯。你都可以勉強話，試下可唔可以度到，就係因為太陽嗰個自轉又好，或者佢上面 有人度過嘅，其實呢個有人度過的。 上次度到佢俾出嚟個重力變化咁樣，有啲信號睇得到嘅，咁但係就有冇好強嘅意義啊？咁我會覺得就係、是。提高靈敏度之後才有。 OK， 好啦，嗱，咁我哋呢一節嗰個主題咧，其實就係講 呢單 係啦，就化石咁樣。咁但係我哋第一樣嘢想問咧、就是，我哋而家使用嘅能源其實係咪化石嚟嘅？ 嗱，咁講啦，叫就叫化石能源，但係好多時去到小學咁，有時都會同啲學生講話，我哋用嗰啲石油、煤、天然氣就係化石能源。有少少呃人嘅。咁又講到化石能源又啊，我哋會哇，我哋原來以前隻恐龍跟住俾個山崩埋咗，跟住就壓得落去就變咗嚿煤啦，或者變咗堆石油啦。甚至乎有人講到似層層嘅就係話咧，哦，原來動物壓出嚟咧就係變石油，植物壓出嚟就變煤啦。咁講到似層層嘅，即係唔知我細個真人咁樣教我。但係你如果其實講真有數得計，同埋你要了解翻地理多啲咧，嗰啲發現煤啊、石油啊同天然氣嗰啲咁嘅層咧。嗰啲發現嗰啲喺地心入邊嗰啲層數，你係越其實越深越有嘅。當然越深個開採成本越高。咁但係深到個地步就係你都唔會預嗰度係曾經有生物出現過啲層，嗰度咁深都有，係咪？咁所以你話嗰啲係咪真係由古生物去形成嘅嘢咧？即係講緊地球有生物個歷史，相比於成個地球歷史咧，就其實就即係 一定係後半橛嚟㗎。 係啦，比較後啦嚇。即係雖然地球本身咧都講緊係好都幾早有海洋嘅，即係講形成後嘅十億年到應該就有海洋。但係即係而家就四五十億歲啦，即係咧講緊後半橛就係後大半橛啦。但係開頭都有即係成十億年係基本上係唔會有生命喺度嘅。咁即係咁講啦，都。你如係要有啲真係要有堆恐龍死咗咯喎，咁只有壓幾即係講緊幾廿萬年後，即係先至會係有啲整嗰啲石油俾你用。咁其實呢一個就唔係好可信嚇。咁所以其實就係話咧，講得化石原料，我覺得有少少誤導嘅。這個我其實甚至乎我覺得應該要將個名稱改做咧，就係一啲碳氫有機原料，就係啲統稱就係話石油、煤、天然氣嚇。佢就唔係講緊。是由即是真的生物化石形成的，而是真的在整个地球自己形成的故事里面，有一些碳氢的物质被压了在 trap 了在这个地表里面，去受高温高压从而变质，于是乎就变了做这些这样的碳氢燃料。OK， 那当然了，我们有因為它是有機物，有很多種不同組合的，所以有些有機物就形成了生命，有些是繼續藏在地底那裡變成能源，讓我們去第時去開採，即大約的故事就是這樣。但是其實這宗新聞其實想說一件很有趣，如果就這樣說化石怎麼形成，大家就沒有高溫高壓咯樣但我覺得這裡有一樣有趣的事情跟大家提，就是呢現在有班科學家你說是守恆也好，即我又覺得其實是 有學術意義的，就是他們用一個科學用一個實驗的手段 去將一件在現世物件的屍體壓成一個化石， 嗯， 人造化石，一個人造化石的技術，他們就做了出來， 嗯， 他們當然就試了技術之後再找個顯微鏡看一看，發覺，欸，哇，跟我們大自然形成的化石似層層， 嗯， 我們即他們就 claim 自己就可以成功做到人造化石了，這個得意新聞來的，我覺得 這裡舉到有另外一個即是旁支呢，就是說咦，他這個呢就近乎一個做人造鑽石的，過程來的，高温高壓，okay，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怎樣做人造鑽石？ 這樣說可以一次過說，無論你說要今次去做這些這樣的人造化石技術又好，或我們譬如說在工業上想做鑽石都好，其中我們即如果問鑽石怎樣形成， 嗯， 地心， 嗯， 高温高壓， 嗯， 令到它變質，於是乎就它出了一個原本一個很難形成的碳的結構，就將它壓成了一個可以表現出鑽石的那種結構， 嗯， 沒那麼高溫高壓的時候出到什麼，就出到石墨，嗯，一條碳的東西，嗯， 如果說 撈一些輕進去就怎樣，就出一些煤石油， 比較粗疏地說就是不是你將一些碳燒到它很熱，還有跟著壓它就可以變鑽石， 嗯，你可以真的譬如說一堆自由流動的一個碳氣的一堆粒子， 嗯， 將它突然之間好了高温，即是壓到一個很小的環境高壓去， 嗯， 壓到它變成鑽石形態，其實又不用說特意氣化它的。這裡可以講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世界上第一粒人造鑽石呢，你有沒有聽過怎樣做出來的？ 沒 有， 是真的用牛油做出來的。 用牛油， 啊，即是講得誇張少少，是真的用脂肪，即係然之後咧，將佢加咗啲輕變咗植物油油，即係你可以話嗰啲 margarine 壓出嚟，壓咁啊，一味高温高壓咧，一粒原本一嚿好似牛油咁嘅嘢脂肪嘢咧，咁啊壓咗之後咧，就出咗一個咧真係有好粗疏鑽石結構出嚟，出嚟個樣唔靚嘅，黑掹掹嘅，但係咧你當佢測試佢個硬度，即係而且一個係有一啲有你可以有理由相信入邊係有一啲即係鑽石結構成分喺裏邊，不過因為佢是很散落的，它不是一個完全個非常對稱非常漂亮的鑽石結構，如果是的話就那粒東西就卡數很高了它就可能你用顯微鏡看就這一塊有這一塊沒有，但是很多塊最後又攏在一起， 嗯 啊，就好像一個呢比起碎石更碎的鑽石沙猜在一塊樣的東西， 嗯， 其實大家都知道了，用高温高壓，即 我自己都不太記得，可能都要2000多度，跟著那個氣壓要那個壓力 完全在現在我們那個能力範圍之內呢， 我們現在今天的能力範圍那個科技能力是絕對做得到的， 嗯， 但是呢貴的嘛，咁當你發覺你做呢一個嘅技術仲貴過你自己掘粒鑽石， 係啦， 你 就 梗係唔會做人造啦。 但係當將來如果連掘都掘唔到嘅時候咧，咁你大家就唔使驚。 但係咁嘅，我哋科學新知好耐前講過，我試過有一集我哋講人造鑽石技術噶嘛，我甚至乎已經下斷言下咗結論，就係話咧，喺未來社會咧，未來咧，鑽石係唔值錢嘅， 嗯， 嚇，因為佢嗰個人工做嘅方法可以好平。咁， 嗯， 人呢度可以好快温一温書，就係而家你話做鑽石咧，嗰個人工方法就係咩咧？就唔係自己揀用大力壓出嚟嘅，係喺一個薄膜上面自己去，喺一個特定環境，一個比較都是一個高温高壓的環境，但相對要求沒那麼高，就等它自己一層層自己鋪上去，就可以鋪得很漂亮，就可以做一些碎石出來， 嗯， 那這一種這樣的叫做即我說人造鑽石技術，我記得上次那個 有一集科學新知我們是這樣介紹的，他們要首先用一粒鑽石種，那粒可能真的都是天然掘出來的 碎石但是碎鑽，但然後呢在外面自己一路鋪上去，一陣一陣包上去，在顯微鏡下即係用嗰，那個光譜儀分析嗰個結構咧，仲靚過你天然嘅鑽石都得， 嗯， 啊！咁呢個就係，其實而家講緊呢個技術係成熟咗嘅， 嗯， 但係咧，即係剩翻落嚟問題，你問點解冇出嚟市面咧？你就問一下代理商啦。咁呢一個我都係一個， 因為個全世界嗰個鑽石個供應俾一間公司， 到有突然間有人踢破啲壟斷，你發覺突然間鑽石價格就噏聲跌落。 係， 咁 呢，這個 呢，這個我嚟咗少少題啦。 唔係呢個有投資意義㗎，即係因為好多。 哇！你同我講買鑽石期貨，我係唔制嘅，即係呢啲。 O K， 如果有呢樣嘢嘅話，O K， 好啦。咁而家咧呢，這個係基本上同一個原理去做呢樣嘢嘅。 而家就係用高温高壓，就嗰個講緊最粗疏地去夾硬將鑽石，即係將嚿 margarine 壓成鑽石嗰種原理。咁但係就用呢一種原理咧去嘗試對待一啲生物嘅標本。 咁唔係 嗱，我哋需要講講，我哋要講講個具體嘅數據係幾多少，因為佢哋有講嘅，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呢啲係咩？ 佢呢度講啊，其實又唔係高温得好緊要啦，483 Kelvin。嗱，佢呢度講其實用個攝氏度啦，210度，即係比嗰個水即係水嘅沸點高少少嘅啫，其實比一般嘅火都高過呢個温度嘅。咁、然後咧，佢嗰個嘅壓力啊。 240个巴、 啊死啦！我即系其实早两个礼拜都仲嘅，而家即系你要将佢对翻个大气压啦。咁就因为睇先，佢呢度其实唔系高过大气压几多嘅啫，即系呢度就系、是。咁总之就系用一个偏高温、偏高压嘅方法就去压佢。即系 咁，你睇到呢个数据都唔系太难做嘅啫， 唔系太难做嘅啫。因为其实咧，生物嘅物质嗰个嘅。嘅結構係脆弱好多嘅，你想將佢入邊啲嘢壓到變質，然之後去置換咗其他物質入去，俾一個化石嘅效果出嚟咧，所需要嗰個嘅壓力同埋温度，一定係遠遠比要你夾硬壓粒鑽石出嚟係要求係低好多。咁啊，我唔知道究竟係易做定難做啦，因為講緊有一啲你越 delicate 嘅嘢，你又唔想整禍佢咧。咁又可能需要一啲比較仔細啲嘅技術，咁啊具體我都 咁。但係以前我哋睇過，譬如話，就算嗰啲恐龍嗰啲，係成度壓到扁到差唔多二維噶嘛， 係 咪嚇？係嘛？ 咁佢即係你可以反映到就係嗰個嘅壓力可以好強啦，或者又咁講啦，因為佢嗰個軟體嘅結構亦都會嗰啲上面嘅即係物質亦都會隨住年月流失，跟住啲嘢繼續壓落嚟啦。 啊，問一個好行外好幼稚嘅問題啊，大家唔好笑我。細嗰陣時咧，我哋做嗰個動作嘅就係、是、有一蚊、飛入本書度，咁我快一拍， 拍開蚊佢， 咁就跟住佢就即係變喺度啦。咁曱甴都 OK 嘅，曱甴都係咁樣。咁個曱甴就比較即係凌亂少少啦，會有啲嘢射出嚟啦。咁係咪呢個實際上呢個咁嘅現象嘅另外一個版本嚟？ 可以話係嘅。其實咧。我想個人大力啲嘥埋本書咧，俾出嚟個壓力咧，都唔嘢少噶啦，已經。即係對於呢個要製造人人， 唔係即係好快噶嘛，而家一棒一蟹搞掂噶嘛。 係係係係。咁即係 只不過冇高温啫嘛。 係係係，即係你高温咧，其實令到佢入邊嗰個物質嗰個分解置換咧，係可以更加快一啲。咁但係又需唔需要高温高壓到一個地步，令到入邊全部嘢變曬質咧？又唔需要。 唔係，但我想象，譬如話我哋喺古代嗰啲呢啲化學記錄咧，有啲好可能係好同呢樣嘢係差唔多。譬如講我拍一拍，有啲嘢撞散咗佢。 其實你講一諗下，係可能一個山泥砸落嚟， 係砸落嚟咯， 砸出嚟嘅就嗰度嚟，就唔係話，因為以前你唔好預計有人突然之間揾本書冚埋拍埋只恐龍噶嘛。咁佢純粹一個山泥傾瀉，或者一個雪崩，咁咪將佢壓咗喺下面咯。 而且佢啱個適當個温度保存到，或者個濕度保存到，就你跟住好多年之後仲睇得翻呢個。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咁啱佢嗰度，周圍係原來係啲嘢比較乾爭爭嘅，將佢啲水分索走曬嘅，然之後咧上面壓落嚟就大約係可能大約係你要壓得冧呢一個恐龍咁大嘅，可能係成個山泥傾瀉嗰堆以幾十噸咁嘅重量壓落去，咁就出到呢個效果咯。其實都係一個好天然地理嘅一個效應嚟。 唔係嗱，但係最後問題就係咧，做咁嘢咁嘅嘢有啲咩實際用途咧？ 嗱咁講啦，唔好以為淨係做個標本、做個書籤咁樣啦。但我會覺得就係咧，當你能夠即係科學上面經常出現就係、是，當你能夠人工地重複呢個過程嘅時候咧。就代表你能夠建立一個更加準確的模型嚟去了解究竟呢堆嘢點樣形成。我哋問一下化石形成的故事嚇，形成嗰個客觀條件。咁我哋可以大約就係調翻轉嚟問翻就係、是，當我哋了人工地去重複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一種咧建構緊一個化石形成嘅模型。我哋可以 repeat 佢。我哋就可以更加容易掌握到形成嗰個過程，同埋佢當時遭遇過乜嘢客觀嘅條件。啊、即係我呢度隨口噏啦，會唔會就係話中間如果温度突然之間邊個階段出現個點嘅變化，壓力出現個點嘅變化，又會令到嗰個嘅化石入邊嗰啲成分形態或者佢嗰種咁嘅出嚟嗰個質料嘅個材質會有唔同咧？啊，即係等於你去將啲陶瓷工藝品擺落個窯度，你點樣用幾多慢火高火咁嚟去燒佢幾耐出嚟啲？ 係邊啲係瓷，邊啲係陶咁啊？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喺呢一度嚟講咧，會有少少可以令我哋更加深入地認識化石形成嘅過程。 而另外有一個咧，都係類似，即係唔係好相關，有少少相關，但係咧，我哋以前又係即係回憶翻起，就係以前科學新知都講過，就係喺人類去研究新嘅可再生能源咧，其中有個橋好得意嘅，就而家都係研發階段當中，我哋以前講過嘅，就係咧，企圖用翻我哋現世上嘅碳氫化合物一啲有機物，自己去做翻啲人工石油出嚟。咁譬如話咧，將你屋企嘅廚餘食剩嗰啲餸， 又係做緊啦呢個就， 或者嗰啲排咗落佢啲污水渠嗰啲污水，將佢濾翻曬嗰啲碳氫化合物出嚟，然之後高温高壓壓翻佢出嚟，跟住壓出嚟嘅成分，你發覺咧，即係當然啦，佢需要嘅高温高壓亦都要更加高啦，咁就將佢咧變翻做可以燃燒嘅碳氫化合物。 不過咁喎，高温高壓又需要能源嘅 喎，係啦，咁但係咧，你問我啦，高壓如果唔係用自己人工拍嗰下壓？我就喺上面揾嘢，系咁砸嘢落去咯。用地心吸力帮我压咯，咁就悭啲咯。咁高温，咁你当然越高温就越贵啦。越即系低温啲，唔系唔得，不过你等耐啲咯。即系你其实而家咧，嗰啲恐龙都系噶，即系嗰啲化石都系噶。其实佢唔一定下边有个火又庆住佢，等佢变化石噶。佢只不过就系高压，但系就好耐。可以以好多年嘅時間，所以令到佢就有足夠嘅時間長，就令到佢入面嗰啲物質就俾其他嘢 display 曬。咁但係如果你高温咧，係加速呢、這個令佢快啲出現。佢呢度有用個字嘅，就係叫做一個 artificial maturation， 係 啦， 人工熟成。其實呢一啲咧，用你其實大家諗起用你當你嗰樣嘢要加温咧，好多時就令佢入面嗰個化學反應快啲。其實讓威士忌。人工熟都有人工熟成的概念啦，其實就以前提過嘅，你台灣威士忌點解而家做得越嚟越巴閉？因為原來佢要入邊嗰啲山窿嗰啲窖咧，個温度夠偏高，令到佢咧嗰啲物嗰啲咁嘅橡木啊，熟成嗰啲物質咧，令到熟成嘅物質咧釋放得快啲，所以咧人哋要讓讓廿五年啲嘢，佢可能咧十零年就搞得掂。咁其實都係個温度如果高啲咧，係令到呢一種咁嘅化學反應咧進行得快啲。咁製造。即係去製造人工化石如是，製造人工石油如是，甚至乎一個天然化石形成嘅過程亦都如是。温度呢樣嘢重要，而且越高温佢會進行得越快。咁但係即係就喺呢度嚟講，你見佢就加到去一個唔係太高，都係講緊210度咁樣啦嚇。咁呢種咁嘅温度，令到快啲發生咁解。 佢即係你頭先我講嘅就係、由呢度我哋側面睇到就係、是。一啲所謂人工嘅能源係可以用一個接近同樣嘅方法去做出嚟，係咁如果係嘅話，咁我相信另一個疑問就係，以石油會唔會唔係好似我哋想象咁，而一定喺地下掘咧，係可以自己即係、就是、一間工廠生產出嚟咧？ 即係好難講，有一日原來就係話收集到呢啲咁樣嘅有機化合物，然之後可以自己壓出嚟做一啲咧個效能。差啲啦，但係都叫用得下嘅一啲燃料，咁呢一個都係新嘅方向，或者甚至乎你想去再快啲嘅，你就去自己再加啲適當嘅酵素一啲再加啲生物嘅手段，令到佢再快啲，即係等於就係你好似釀酒咁樣啦，就係、是、但係你嗰個酵母咧就唔係釀酒精出嚟啦，就係、是、釀直頭釀翻啲碳氫化合物出嚟，咁具體上揾唔揾到啲咁嘅嘢咧？有，但效能好低。佢同時間可能生產咗更多酒精，但係就都生產咗啲沼氣出嚟咁樣。咁有冇一啲係專係同你生產呢啲比較長鏈嘅碳氫化合物咧？咁甚至乎用到基因改造嘅方法添。咁呢一個你會發覺未來就係、是，如果講到能源，一定係好多唔同嘅科目去牽涉在內嘅。但係呢一度嗰個人工化石咧，我就會覺得就純即係一個你會發覺係又係一個好科學地考古嘅一個新嘅手段咯。但佢而且係一個。模型的建立令到我們去了解化石形成了解得更加透徹清楚， 我想相信這個也都即在碳14之後呢，就可以令到我們更準確去知道那個化石的年份的一個方法， 你譬如當你知道了溫度的參數是怎樣，你大約是即是那種定年呢，你又多即比較有一個可靠方法 cross 去對照。 至於說即那個人造的石油呢，我相信就資料未必講咁多，但係咧好多國家都候住㗎啦，特別係 佢幾個國家，我見加拿大啲都玩得好多。 係啊， 歐洲，因為佢算係一個咧成本相對唔係太高嘅一個研究嚟。 係啊， 但又好有用。 好，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